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本市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应该适当减少户外活动，同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西部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另外，目前本市是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市民朋友应该尽量或者是不要到山区以及浅山区游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的北四环惠新东桥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呢，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望京桥。北五环上清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目前后车拥堵排队。京藏高速北沙滩出境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 考大学的时候，记得妈妈对我说，孩子，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呀。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今天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曹宇， 我是白琳。 每一个下午4:30，我们陪您对话医疗专家， 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节目里。 还等什么？我们就在这里。 你在哪儿？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日前，2018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大赛圆满落幕。来自市疾控各业务科所、各区疾控中心、燕山铁路疾控中心的36支参赛队、108名选手参加了比赛。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最终大赛决出团体及个人多个奖项。究竟今年的健康科普大赛与以往有哪些不同？获奖选手都是通过哪些展示取得优胜的？您对哪些健康科普内容比较感兴趣？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健康促进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烨，铁路疾控中心健康管理科科长、副主任医师孔博，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研究员张小爱，跟您聊聊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 退后，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健康促进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烨。韩主任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铁路疾控中心健康管理科科长、副主任医师孔博。孔主任 好。大家好。 以及北京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研究员张小爱。小爱你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三位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科普哈。2018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大赛日前呢是圆满落幕了。在这里我们专门请来韩烨韩主任跟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吧。这次大赛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毕竟咱们也办了好几次了。 嗯，是这样，今年的大赛的主办单位呢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和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那么跟前几届大赛相比呢，今年的大赛的主题呢是我们全市疾控系统的科普大赛。 嗯， 那么因为我本人呢也是今年这个大赛的这个组织工作的实施负责人，那么也参与并负责了前三届的北京市的科普大赛。那么今年的大赛呢给我的这个感受哈，那么首先我想的是就是今年参与的这个广泛度是非常的高。那么因为是疾控大赛，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面向的单位呢是我们全市的市区各级的疾控中心。 嗯， 包括我们的燕山铁路的疾控中心，加上我们的北京市结核病防治所。那么从参与单位来讲，基本上是覆盖了我们全市的各级各类的公共卫生的机构。那么所以今可以说哈，就今年的这次大赛呢也是掀起了我们全市的公共卫生健康科普活动的一个热潮。 嗯， 是首届啊，也是第一次。所以这个呢我们今年能感受到的这种参与度的这种广泛的这个热度。那么另外呢就是从这次大赛呢我们是遴选和挖掘了一批我们公共卫生的健康科普的这个一批优秀的这个科普队员、科普人才。那么呢我们也因此培养了，应该说从大赛结束后我们应该就是说建立了一支我们全市疾控系统的健康科普的这么一个队伍。 人才队伍。 人才队伍是这样子。嗯，那么这次这个队伍呢，他们通过这次活动呢自己的健康科普的能力以及这个队伍的整体的工作的这个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嗯， 我想呢这也是我们这次大赛的最大的一个收获啊。 应该说这样的一系列的科普人才哈，此次比赛当中是来自于我们疾控下面的各个我们说专业强队，真的是专业强手对强手，所以可以想象比赛呢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同时也是很精彩。那么关注此次比赛的各位听友和网友，如果能够看到图片的话，也会发现诶，我们这次比赛的各个参赛组哈，以及选手们这颜值也都是挺高的。那么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呢就能够看到，既有我们组织方的代表，也有我们参赛选手的代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他们会把参加此次健康科普大赛当中的一些自己准备的精彩内容，就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带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那孔博和张小爱，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两位来给我们大家伙先出两道题吧。这两道题就是从咱们此次参加科普的这个内容里面挖掘出来的。孔博先来。 啊，那么首先都问一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食品添加剂到底能用还是不能用？ 食品添加剂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前面带着食品，好像我们在吃的一些东西里面的时候都会接触到它，但是有一些东西被冠上食品添加剂的名字之后呢，又让我们觉得诶，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吃不能吃，对我们的身体是否有害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问题，食品添加剂它到底能用还是不能用哈。诶，大家伙可以把您的这个答案发送过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张小爱，小爱给我们出道题。 哦，我给大家出一道题，就是益生菌在手，您真的可以万事无忧吗？ 益生菌这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啊，包括我本人特别爱喝的酸奶，我知道里面就是有一些益生菌的哈。要说酸奶喝什么，一方面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益生菌。但是也听到一些宣传把这个益生菌呢都给说得神乎其神的，所以呢小爱出的题目就是，益生菌在手，那真的就可以万事无忧吗？可以还是不可以呢？哎，我们这两道问题答案是能还是不能，以及可以还是不可以。食品添加剂到底能不能用？益生菌在手真的可以万事无忧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那么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健康小礼包哈，小礼物。那么如果回应了我们的这个正确答案的话呢，我们也会从中来筛选送给您健康有用的小礼物。健康加油站，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另外呢，我们的各位网友，您的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视频直播，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好，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2018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控系统的健康科普大赛日前呢是圆满落幕了。那么我们的日常节目里的健康科普专家呀，其实就是大多来自于我们这些健康科普大赛的获奖选手。刚才呢韩叶主任也说了，今年我们比赛之后又组建了这个非常强大的我们的人才储备队伍哈。那么这些健康科普的获奖选手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尤其是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哈，会来到我们健康北京的系列节目做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那些健康科普的内容。刚才呢韩叶主任已经说了今年和往年有怎么样的一些不同以及感触。两位作为参赛选手，今年是第一次参赛吗？孔博？ 哦，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 小爱呢？ 我也是。 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参赛。紧张不紧张？刺激不刺激？ 确实是玩的就是心跳。 哎，我看了咱们的那些环节，我对比了一下，韩叶主任，就是跟去年相比，我记得去年咱们就是4个环节，今年好像也是4个环节，但是在设置上有变化吗？ 我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从赛制设置上，从比赛内容上，应该说是呢参照了去年的大赛的这个比赛内容设计。那么我们现场比赛呢是有这个演讲、实验，还有一个科普联想，这个三个内容来组成的。为什么延续呢？是因为疾控呢它的这个工作的性质啊，跟医疗机构啊它是有它的这个特殊性。因为我们有一部分的，应该说很大一部分的工作人员是从事实验室工作的、就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一些成果，包括我们一些科普的一些这种汇集成的一些知识，其实呢很多的都是源于就是实验室的这些工作人员在幕后的、这样子的这种研究的成果的转化。 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数据或者是一个结果， 是这样， 但其实我们的更多参赛选手他们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来实操得出这个数据和结果的那个人。 是这样，是这样。所以呢从去年的大赛来讲，因为去年呢我们市疾控就派了这个有一部十几位的这个参赛选手，然后来参加去年的市级大赛。那么当时在健康实验的这个环节中呢，就有了特别出色的这种表现，而且 感从内容上啊特别吸引眼球，所以我们想其实这一点呢是应该说在疾控大赛里面它是一个亮点。 嗯 啊，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环节呢让我们的这个疾控的更多的技术人员呢他们能通过这个形式来去给百姓展现出来，让百姓知道哦原来你的这个知识是这么得出来的啊。 对，像孔博的话呢，他的那个主题有一块是涉及到食品添加剂的，就是刚才我们出的那道问题嘛，这个食品添加剂到底能用还是不能用哈，当时为什么想到选这么一个题儿？ 因为是这样，就是首先食品安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对于我们中国国人来说，这个美食啊，美食是打天下的一个这个主打。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选题的时候也参考了咱们食疾控中心当时出的一些这个在之前征集的一些这个范围 选题 选题范围，我们这个食品添加剂呢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当时的时候选用了这个题材，然后进行 什么话题热大家的关注度高，我们就要把这个当中可能很多人搞不清楚甚至容易被谣言给误导了的这些内容给它挖掘出来哈。那小爱你的这个益生菌又是打哪儿来的呢？ 是这样，我平时是在实验室工作的，就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 也是穿着白大褂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跟细菌打交道的， 哦， 然后有致病菌。然后这一次呢，为什么选益生菌？因为觉得大家对致病菌，比方说食物中毒啊，比方说炎炎夏日什么警惕美食杀手啊，沙门菌呐，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一点。但是益生菌呢，大家好像又熟悉，但是又有一点矛盾的点。其实大家有一些误区在里面，所以就选了益生菌这个题。哦， 这个两方面，像这个食品添加剂也好，益生菌也好，可能最后都是要进嘴的。 对， 我们说但凡是要吃到我们肚子里的东西，它的这个安全性就是最为重要的。可是这个里边有的时候我们说知道它是不好的，那大家伙肯定是不敢吃，但越是那些被神乎其神的说它特别好的东西，其实这里边容易出现的问题反而是更多的哈。所以呢今天像我们出的这个题，益生菌在手真的就万事无忧了吗？包括什么样的一些人群是适合用这个的，什么样的一些人群可能不能用它，还有可能一些人问它能不能代替药品啊，哎，这些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一一的来给大家回应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发来的问题啊，韩主任他说让科普专家从幕后走到台前，用百姓喜欢的形式做科普，我们都很欢迎。平时从广播里听到他们讲述很多生活中实用的科普内容，如果日常这些专家能走进学校，进到社区，把科普内容真正送进千家万户，那就更好了。我们不能拘泥于光做完比赛就行啊，也不能拘泥于只到我们的节目来做客，我们还得有更多的形式吧。 是这样，那么其实这个跟前几届大赛哈，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其实是要通过这个科普大赛的这种形式，那么呢大赛是锻炼的队伍，建立了科普专家的这个他的这个渠道，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通过这个最终的大赛的成果是要推向这个社会来进行推广和应用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百姓现在的健康需求很多，那么前两天呢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卢燕副市长还亲自到食疾控中心来进行调研，当时呢也这个看了几个我们食疾控准备的健康科普的一些演讲，那么他看完了以后第一句话就说，那么我们的这些成果一定要推向百姓，一定要走到百姓中间去。那么其实我们前几届大赛一直也是沿着这个践行的这么一个渠道来做的，那么今年的大赛结束后呢，那么一方面那么像我们今天坐到这演播间，就是我们把这个大赛的优秀的选手包括还有他们的这个一些健康科普的文章，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大赛的这个演讲的视频，我们都会通过全媒体来进行刊载和这个推广。那么说到这个百姓的这个面对面的这种接触哈，那么我们也有了这个这样的策划的活动，正好八月份是我们健康北京周第二届的健康北京周，那么8月26号就是健康北京周的启动日，我们8月29号是特别给了我们疾控的一个主题日的时间，那么在这个主题日的当天呢，我们就要启动我们健康科普五进 的一个科普巡讲活动。 都要进到哪里？哎， 这个五进呢，就是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部队以及进社区。哎，这个五进。那么我们会把这次大赛的这些优秀的选手和团队啊，把他们这个派到我们全市的16区里面啊，然后呢根据刚才的五进的这些重点的场所，我们让他们把他们的健康科普的知识向老百姓去进行科学的传播啊，真正惠及到我们的百姓，这才是我们做健康科普的最终的目的和意义。 是的，就像这个副市长看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大赛的内容之后哈，特别的感触的内容一样，我相信他可能也会发现，诶，这个点好像自己曾经关注过，但是也有点模棱两可，没想到在这里我就可以得到答案了。所以也更希望这种惠及百姓的内容能够真正的走到百姓的生活当中去啊。我在这儿可以给孔博和小爱提个醒，去年我们的那些参赛选手哈，在大赛之后真的他们都特别的忙，也真的很辛苦，当时我们的一些巡讲团走到各个这个远郊区县去， 对， 我听说 都走到了， 是的，每一场都特别的受欢迎， 对， 所以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呀，就是一个演练的一个机会哈。那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给两位来出难题了，那么这些问题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网友们，食品添加剂能加能不加就不加为好吧，这是网友说的，总觉得添加了就是为了增香增色，商家添加是为了卖相好好挣钱，所以我们家呢常常是自己做吃的，远离添加剂。哎，孔博，这个网友说的这些对食品添加剂的认识准确吗？ 首先我们在来回答网友的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要了解一下食品添加剂的一个定义。食品添加剂呢，它是指为了改善食品的品质和色香味啊，以及为了防腐和保鲜以及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是天然的物质。那么食品添加剂，我们常说一个人本领大的话，我们常常说是18般武艺啊，样样俱备，但是对于我们的食品添加剂来说，就不是18般武艺，而是72般技能啊，样样都有。我们现在食品添加剂呢，从功能上来分，我们分成22个品种，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这个增稠剂等等。有的朋友说我在家做，我可能就远离食品添加剂。其实您家里的厨房里头也有很多的食品添加剂 啊， 比如说您的酱油里头会有防腐剂，您的食盐里头会有防结剂啊，包括您喝的酸奶里头会有增稠剂和稳定剂啊，所以说即使是您是在家里做饭，也一样离不开食品添加剂。 其实我们说健康科普要融入我们的生活，人家食品添加剂早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了，是不是？ 对，就是这样的。 你是很难去彻底避免开食品添加剂的。 对，是这样的。 但是既然它后面仨字是添加剂，前面还有俩字是食品，那是不是说明这个食品添加剂它只要我们用得对，它其实是好的呢？ 对啊，是这样的。因为按照咱们现在的一项调查来说呢，现在咱们吃的食品里97%都是含有食品添加剂的。所以说呢，实际上使用食品添加剂最重要的是一个量效关系。大家都知道咱们最早的食品添加剂啊，包括从汉代咱们就开始用的就是盐卤。 卤水吗？ 对，卤水 点豆腐， 卤水点豆腐，对，卤水点豆腐。那么从汉代开始我们就开始使用卤水。那么它在这个豆腐的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起的是一个这个凝固剂的作用啊。但是呢，很少我们有听说因为吃豆腐出现这个问题的，比较少，是吧？但是如果直接把卤水喝到肚子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杨白劳。 杨白劳，对，杨白劳，他直接把这个卤水喝进去以后就出问题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超范围、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啊， 所以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以食品添加剂好还是不好来判断它， 对， 而是说食品添加剂只要叫食品添加剂，它是有用的，它的存在是必然性的， 对， 但是只要你控制好它的量。 对， 它就能够达到让你喜欢的效果。 对， 这就是你说的量效，对吗？ 对，量效。 好，说到了食品添加剂哈，那你像我们家里面可能很多厨房当中的东西，包括我自己查，我发现我们的很多调味品， 对， 它 它其实都叫食品添加剂的。 对， 哦，你像我们炖肉放的什么香草、香叶啊，什么肉蔻呀、八角啊，这都叫是吗？ 对，其实就这都是在刚才您提到这香叶和八角，这是属于我们的天然食品添加剂。 哦， 对， 所以你看看。千万不要因为听到食品添加剂就觉得它不好，其实你想远离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它已经在你家里边了。 对， 嗯，我们再来看看益生菌。网友的提问，益生菌到底能不能治病呢？有的时候消化不太好，医生没给开药，说先吃点益生菌吧。这到底益生菌对于消化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嗯，小爱， 嗯，是这样的，益生菌呢是有药品的，没错，是有药品。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益生菌保健品， 哦， 益生菌食品，啊，是这样的。如果您生病了， 嗯， 肯定要去医院看医生，遵医嘱，这个是必须的。那益生菌在消化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它可以帮助消化吸收，可以分解乳糖，有效的缓解乳糖不耐受症，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有的人 喝鲜牛奶，然后拉肚子， 对，但是他可以喝酸奶。 哦，就是因为里面有益生菌是吗？ 对对对，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 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益生菌其实可以平衡肠道菌群，调节肠道功能。就是我们每个人肠道内都有很多很多的细菌， 嗯， 可能多到大家都觉得难以想象。 但是小爱知道，因为他天天和细菌们打交道。 对对对，一到三斤重。重量一到三斤，所以这些细，对，很多很多细菌，所以这些细菌里面是有好的细菌，有坏的细菌。 嗯， 然后如果您好的细菌多一点，相当于就可以抑制坏的细菌的生长繁殖。 嗯， 就是对这个肠道平衡，这个菌群平衡是很有好处的。 既然叫益生菌嘛， 对， 那它是不是算那种好细菌？ 是。 哦， 益生菌算好的细菌里的一类。 一类。 对对。 嗯，所以你说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伙的是，益生菌是前面三个字，但是后面有药品，有保健品，也有食品。 对， 那么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分辨清楚。同时如果是生病治疗的话， 对， 我们那句话什么，谨遵医嘱啊，千万不要盲目道听途说，您就自行补充了哈。更不要有些人做停药，我只吃益生菌，这都是不科学的。 是的。 嗯，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给您出两道小问答题哈，食品添加剂到底能用不能用，以及益生菌在手真的可以万事无忧吗？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健康小礼物。同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下载腾讯视频，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就能够收看到了。下面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好是丑是。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五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示范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周日为您送上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到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健康促进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烨，铁路疾控中心健康管理科科长、副主任医师孔博，以及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研究员张小爱，和您聊一聊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么作为参加2018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大赛的两位参赛选手，孔博和小爱呢分别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一个是食品添加剂到底能不能用，一个问题呢是益生菌在手真的可以万事无忧吗？大家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加关注，然后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过来，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健康小礼物。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号哈，像这个 Thinking Boy 他说能，然后Big Mouse 我发现怎么都是起英文名字的，说不能。我们的网友李梅他也说不能。其实这两个题的答案一个是能一个是不能，所以最好呢咱们是要说清楚您回答的是哪一道问题的答案，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星空哈，他说的比较完整，他说一，食品添加剂可以用但要合格的且不能过量，二，不是，益生菌不是万能的。你看像这种答案 好专业， 好专业是不是？而且答得很完备。那个我们的微信网友美妈也说，食品添加剂只要是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使用是可以的。 对， 这也算是这个说的是很正确的哈。行，我们先恭喜两位。大家伙关于这个食品添加剂或者是益生菌的使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其实也是可以趁这个机会我们发送过来哈。我们请这个孔博和小爱来帮我们回应一下。说到这个食品添加剂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益生菌，我想问一下韩烨，生活当中关没关注这两个方面？咱们作为这个组织方也好，或者是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也好，也可以趁此机会哎问一下我们的两位科普选手。 那么因为我也是老百姓嘛，是吧啊，所以说那个只要是老百姓关注的也都是我关注的。然后而且这次大赛呢，我是那天是在场上也是都看了他们的这个演讲，然后我觉得我也是非常的受益的。这两个内容我其实平时的都是跟我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尤其是这个益生菌，因为我有小孩嘛。现在这个益生菌重打小孩哈，重点 还有老年人。 对，老年都是这个就是免疫力相对起来稍微弱一点的这些人群，作为他现在主推益生菌的一个重点人群啊，所以说也经常的接到旁边的有这样的宣传。 我就给小爱出出问题吧。 给小爱哈。 刚才他说他每天都和各种细菌打交道，然后呢上半段跟我们科普了益生菌嘛，它是我们肠道当中好细菌当中的一类。刚才说的那个数把我吓一跳，我们人体每个人的身体里面各种肠道里面细菌加到一起有1到3斤之重。哎呀，不知道在我肚子里面这些细菌有多沉， 是吧？就这些东西一旦量化了哈，很吓人的， 挺吓人的， 很吓人。那这样，我就是因为我就跟我的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吧，然后结合我的习惯，我问一个，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喝酸奶的啊，然后每天我是应该都是在中午饭、午餐和晚餐后啊半小时之内，我都会喝一罐酸奶啊，所以我就感觉，因为益生菌啊。主要是在酸奶里面它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因为我脾胃比较弱，有的时候把这个酸奶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后呢会比较凉啊，但是呢我又怕过了时间它的这个，因为都说是半小时之内说喝这个酸奶可能它的这个对你的这个 促进消 化呀是非常有效的啊，有一个时效性，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尽快的这时间内喝掉它。那么我会比如说我想问问，要是我稍微加加热啊，或者比如说我不会拿微波炉，我可能就搁在那个温水里稍微温一下啊，或者我要是这个搁在室温里面，比如室温的环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热度哈，我 放这一段时间，把它变成常温的，喝完了以后，跟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后有什么不同 啊？ 会不会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好几个问题呢，小爱，就首先来回应一下，像我们这些其实好多瘦子，脾胃都不太给力啊，都说不能直接吃太凉的东西，那这酸奶拿出来怎么办呀？我们就想让它热乎热乎，这一热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伤害到益生菌呢？ 是这样的，如果您放在常温啊，就放半小时，对它益生菌的含量几乎没有太大影响。 嗯， 但是。如果您要是搁那个微波炉热一下，或者是 放开水里边，隔着水， 开水里边，温度很高的情况下，那肯定会对益生菌有一个就是含量有一个降解的作用。 是把那个益生菌就给热死了吗？我想问。 对对对。 哦，它怕热。 其实细菌都是这样的，它有一些菌，一般生长的温度，大部分细菌的生长温度都是在37。 就是我们人体那个温度 吗？对对对对，有的可能会稍微是寒一点，有的可能稍微温度高点可以存活，但是如果50度以上可能都会死亡，所以益生菌也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觉得那个水已经有点温热了，通常就已经快到50度了。那个时候要是放进去的话，起码有一部分益生菌因此就死翘翘了。 您就搁那个外面室温下 就可以了。 对对对，半小时。 刚才我播那个天气的时候，现在到了一个叫什么暑湿季节，容易霉变。这要是我咔一个插管先插进去，它已经跟空气接触了，然后我这半小时甚至可能忘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在屋子里面会不会有问题呢？ 一般情况下不会， 不会。 但是还是建议您不要就是插管，你还拿出来，不要让它跟那个外界空气接触。 尽量就是什么时候喝， 对，什么时候插管， 什么时候再插那个管。 对对对， 好。还有其他人对益生菌感兴趣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韩主任里面还包含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吃。 对对对对对， 是吧？什么时候吃，这个是不要空腹吃。最好和其他的食物一起吃。 他那饭后半小时呢？ 饭后半小时也可以，但是建议最好跟其他的食物一起吃。然后因为益生菌要经过，你看要经过我们的口腔、食道、胃，最后才能到达肠道，所以它经过一系列的屏障啊，有一些胃酸啊什么都会对它有一个杀灭的作用。 所以有点食物跟它混到一起，对益生菌来说是个保护。 保护，对对，是个保护。但是您吃的那个食物，同吃的这些食物温度不能太高。 哦，对 对。 那是不是可以和水果一块吃？ 也可以，可以。 哎，水果我有的时候觉得它就是，比如说它会更好刺激这个胃酸的分泌，那会不会又把益生菌给杀灭掉了呢？ 不会不会， 不会的， 它还是跟其他食物一起吃比较好。但这个是存在一点点争议的，肯定是不要空腹吃。 但是我觉得就是长得美的人或者是体型保护的好的人哈，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他每一天会有一个标准的就是生活习惯啊，让自己在什么什么时候吃。但是刚才呢，就是像喝酸奶这件事情，小爱给我们科普的内容就是一，我们不要把它加热。二，就是什么时候喝了我们在上面插上吸管，尽量就是避免它跟空气的这个紧密接触。对，还有那就是我们尽量是让它跟食物一起进入，而且同时吃的不应该是太热的食物。这样一来每天两盒酸奶是不是就很完美了？好，给我们的自己肠道这个加加力哈，我们就给它补充点有益的益生菌就可以了。哎，说到这个补充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看网友提问，他说单纯补充益生菌好呢，还是从食物当中摄取比较好呢？ 是这样的，其实很多食物都含有益生菌，但是益生菌要发挥作用，一定要有一个足够的量，它是强调一个量要足够大。像奶酪、泡菜、发酵豆制品、豆酱都含有益生菌，但是它们的数量就不够，所以呢就不能发挥益生菌的作用。真正的就是利用还有添加益生菌的是益生菌酸奶和益生菌饮料，但是这类食品您也要注意，它的食品标签中一定要有就是什么什么菌数量，这个数量一定要大于等于10^6 CFU 每克，或者10^8 CFU 每100克。 哇哦，说了益生菌，但其实呢想要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益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必须得量得够。 对， 所以 量 得量足，所以我们光知道比如说什么泡菜里面有益生菌，某某东西里边有益生菌， 对， 可它其实只是有，但是量特别少， 对， 根本达不到我们说补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的， 所以我们还得记数值， 是的， 还得看那个成分表， 一定要看， 我们经常看什么什么什么奇什么杆菌之类的 那个是菌种名， 哦， 这个也很重要，嗯，要看。 我还听说那个菌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呢，有这区别吗？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哈。 对， 那就是看刚才你说的它的那个成分的那个量。 对， 再说一下它那个量， 十的六次方 CFU 每克， 嗯， 或者十的八次方 CFU 每100克。 嗯，哪个多呀？这是 是一样的，但是有的酸奶的标签中标的是十的六次方每克，有的标的是十的八次方每100克。 哦， 对，它一定要大于等于这个数值。 哎呀，这个数值我实在是记不住，算了，我就记两个，一益生菌的酸奶，还有一个就是益生菌的那个 饮料。 饮料， 对， 那个饮料一般是叫什么优什么酸乳之类的吗？ 有 是这个东东吗？ 对，有一些，他会写一些，他会下面会写他的益生菌含量啊是多少多少。 好，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身体需要补充这样的一些食物的益生菌的时候，首选看来就是酸奶了。寒夜每天吃的没错哈。 嗯 嗯嗯，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坚持下去。再来看看网友关于这个食品添加剂保质期这一说，他想问说，是不是保质期越短的食品，说明这个食品添加剂放的越少，吃起来越安全呢？ 嗯，那首先我要给一个肯定的答复，那就是说不是。 不是。肯定的答复不是。 对，因为首先啊，食品的保质期是取决于它的生产工艺、自身特质和它的包装。比如说我们常每天喝的牛奶吧，有两种，一种是叫常温奶，一种叫巴氏杀菌奶。 嗯， 那么他们两个你去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的很清楚，都是牛奶， 嗯， 没有食品添加剂。但是为什么他们保质期不同呢？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消毒方式不同。 我知道一个是高温杀菌的。 对。 那个就是那个高温灭菌奶。 对对对对对， 哦，对。还有一种呢， 是巴氏杀菌。 嗯 啊，对，巴氏杀菌。另外一个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咱们说比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个稻香村的糕点，我觉得对，哦，点心，其中一项绿豆炒糕，啊，就现在夏天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吃的绿豆炒糕啊， 哦， 它里面只有一种食品添加剂，啊，但是呢，它的保质期是45天。 我记得他们家的很多点心，以前我特别爱吃， 对， 我特别喜欢吃那种松松软软的，基本上也就是2-3天，超不过一周。 对，可是你这，但是绿豆炒糕，你可以去看一下食品添加剂，它那上保质期写的是45天。 也就是说，保质期的长短，嗯，其实和里面添加的是一种食品添加剂还是多种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对，没有直接关系。比如说，咱们大家每天早每天都要吃面包啊，那个面包里面有乳化剂， 嗯 啊，有这个。还有稳定剂 的那些， 对对对，蓬松剂什么的，这些都会有。大概一个面包里面可能有10几种这个食品添加剂，但是呢，它的保质期一般大概只有4天左右。 其实那么一听，十几种觉得挺吓人的。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它的保质期反而是短。 对。 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就是根据保质期的长短来判断这里边添加的食品添加剂的种类的多少。 对。 而同时它和吃起来是否安全也不划等号。 对，这是不没有一个必然的这个相关性。 哎，但是是不是还是相对来说我们挑选保质期短的东西然后趁新鲜吃比较好呢？ 对。那肯定是的， 好吧，这个原则还是可以秉承的哈。嗯，好，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听两位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相信你们在做食品添加剂也好，还有益生菌也好，在搜集相关资料的时候肯定会发现大家的一些误区，有一些误区我想可能也是你们之前啊就是错误认为的，把这些误区跟我们说出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些特别有用。 那我就先来说一下吧。 好嘞， 我们先来说一下食品添加剂常见的误区。 嗯， 第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呢特别容易把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混为一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不含防腐剂零添加的食品更安全， 这也是错的。 对，这个错误也是个误区之一。 嗯， 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没有防腐剂零添加和不含人工色素就是没有食品添加剂， 这也是错的。 对，这也是错的。 哦， 对，还有一个呢，第四个误区就是说，认为同时食用多种食品添加剂会增加你的毒性，啊， 这个误区也是错误的。 对，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一个面包里边还有十几种食品添加剂的。 对， 但是每天都在吃。 对，都是每天都在吃， 是安全的。 对对对， 嗯，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认为纯天然的食品添加剂呢，比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更加安全，这个也是错误的。 哦，就是说，就是大家总是认为天然的嘛，像你说的那种天然的， 嗯， 我们做肉里面放到的什么八角、桂皮这些东西是安全的。 对， 但是像化学合成的，我们什么， 嗯， 酱油啊、醋啊，我看里面都有好多的一些成分， 嗯， 应该就是化学合成的。 对对对对对， 其实那个对我们来说，它提鲜很鲜美， 嗯， 同时它足够安全，嗯，这个是我们实验室已经发现的，是吗？ 对，这是已经经过我们这个卫生部门已经都是做过检测的。对，所有的这个咱们的食品里面都会有一个最大的限量，嗯， 只要控制好量，就像我们刚才网友说的似的，在国家规定的这个量的范围之内来使用，它就是安全的。好，这是刚才我们说了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各种误区哈。这里边我们再来强调一个，就是之前我们都听说过的一些词儿，什么三聚氰胺呀， 嗯， 苏丹红呀， 嗯， 瘦肉精啊， 嗯， 其实它压根不是食品添加剂， 对， 它属于像你说的是非法添 加 物。 对， 我们别把它跟那个食品添加剂混成一谈。 对， 食品添加剂说了，这个锅我们不背。 对，这个锅我们不背。 好嘞，小爱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在益生菌方面我们最常见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就是，不是所有的酸奶都能发挥益生菌的作用。 哦，我们喝错了吗？难道 不是？第一个就是灭菌型的酸奶，它已经灭菌了，所以它就不能发挥益生菌的作用。 哦， 虽然它也是酸奶。第二个是有一些酸奶，它虽然含有益生菌，但是它的量不够， 嗯， 也不能发挥作用， 嗯， 所以您要看。第二个误区就是，大家经常会听到乳酸菌这个词儿吧？很多人把乳酸菌误认为是益生菌，把这两者划等号。还有很多产品的上面会写，哎，乳酸菌的量会多少多少。对， 嗯， 其实乳酸菌是一类菌，是由很多菌组成的，那它其中的个别成员属于益生菌的菌种。 哦， 对， 就是说乳酸菌属于一类菌的一个总称。 对， 益生菌呢其实也是一堆细菌的总称。 对， 它们这里面有交叉的。 对，没错，您说的没错， 但是它们俩又不能划等号。 对，绝对不能划等号。 嗯， 第三个误区就是就是您刚之前也提到的益生菌药品、保健品、食品药品不能乱用， 嗯， 保健品要看经济的人群、适应的人群，同样食品也不能当药品用。您说您今天拉肚子了，然后上吐下泻的， 不肯吃药， 对，我喝点酸奶来解决一下吧， 这个 是不科学的。对， 有可能是食物中毒，可能是那个坏细菌实在是在作祟。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 嗯嗯，尤其刚才我们那个天气也说到了哈，这种暑湿容易霉变的季节， 对， 这个时候是哪种细菌特别容易厉害？ 像夏天啊，沙门菌、富溶血弧菌，所以您那个食物要做到煮熟煮透， 煮熟煮透， 对，不要生吃一些食物， 嗯， 然后加热的要彻底， 嗯， 然后保持原料的清洁，手的清洁， 嗯， 防止交叉污染。 对，包括在这个冰箱里面的存放，我们说尽量都应该分区。 对，没错。 同时生熟在用菜板的时候也 要 更要严格一些了哈。好，哎呀，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哎，最后吧，最后三位一人说一句吧，就是我们都说健康科普这件事儿， 嗯嗯， 行业能坚持这么几年其实挺不容易的哈， 嗯， 健康科普任重道远，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分享？ 我想就是借着这个今年的这个大赛吧，谈一句个人感想哈。 嗯 嗯，健康科普确实任重而道远，它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对于我们疾控工作者来说，那么我们都是搞预防的，那么健康科普是我们的本位工作。 嗯， 我们既要把它做好，也要把它坚持下去。 好， 那么我也在这里吧，呼吁和号召我们全市的，疾病预防的各位工作者，那么都能积极的投入到健康科普这项非常有意义而又这个富有朝阳的这么一个工作 当中，哎，然后呢，共同的来推进我们的健康北京建设。 嗯，好，那我们也是希望两位健康科普专家哈，以后能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也可以跟大家来预测一下，那就是未来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周日节目当中，健康科普的这些选手以及我们北京市的健康科普专家都会来到健康加油站节目做客，到时候我们节目里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三位的做客，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九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九1258。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是受到均压场作用，污染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75至125微克之间。城六区的空气质量为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3级轻度污染。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整个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笑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哗啦啦啦啦啦，时候有个人。